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两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姜育恒《别让我一个人醉》， 别让我一个人醉， 王菲《致青春》， 良辰美景奈何天，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， 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 张杰张靓颖《爱的供养》，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 老狼想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孟庭苇《往事》， 如梦如 歌迷小子青春纪念册，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， 黑儿乐团你的微笑， 太多的幸福报道，拼凑爱的美妙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姜育恒演唱的别让我一个人醉，姜育恒独有的唱腔内所蕴含的情感告白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产生过一次又一次的共鸣。他以男人经历风霜的深沉和感动，用歌声唱出了一个又一个你我也都曾经历过的故事。 把我的伤悲我的愁轻轻注入你眼中，将我的快乐我的痛沉进你手中，

谁骗，这年华青涩逝去，却别有冬天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 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

看上你。 是阿杜的经典老歌，他一定很爱你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于云。继续来欣赏的是爱的供养，这首歌由于正作词，谭旋作曲，杨幂原唱的一首歌，是古装电视连续剧宫锁心玉的主题歌。歌曲告诉我们，人总是在不断的拥有，又在不断的失去，既然不能永恒，那么就请珍惜眼前的所有。下面我们来听张杰和张靓颖演唱的版本《爱的供养》。 把你捧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烛光，将经纶点亮。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。最后受了伤，哭得好绝望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。 放在手上，合起了手掌，默默祈求上苍指引我方向。不求地久天长，只求在身旁。累了醉倒温柔乡，静静的翻唱。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 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。 现在年少如花，

乐团的这首经典歌曲《你的微笑》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我们再会。 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。一如年少时候最初的心动，